咗可以打開電視睇之外咧，亦都可以透過唔同電視台咧佢嘅應用程式咧，亦都可以免費咧去睇到奧運嘅賽事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電視台咧佢去轉播咧呢一啲奧運節目嘅時候咧，都需要符合一啲轉播上面嘅條款嘅。譬如就係咧所有香港運動員出戰嘅賽事啦，都要播放啦。而電視台咧都需要咧喺一啲自家網上嘅平台免費咧去播呢啲奧運賽事嘅。咁啊，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條款咧，就係每一個台咧喺奧運會前後大概一年嘅時間咧，都需要咧繼續轉播本地運動員嘅消息啦，佢嘅賽事咧亦都需要咧去製作一啲體壇嘅特輯，譬如報導下嗰啲本地運動員備戰啦，同埋奧運會之後咧香港嘅體壇動態，去推動本地嘅體育發展嘅。咁可能我哋陳燕平，我哋之後咧都可以講下，其實政府去點樣去即係監察咧啲電視台喺一年之後咧都繼續會係履行佢哋即係去支持香港運動員嘅責任喎。 係啊，嗱呢個係一點啦，大家公眾關注啦。咁另外咧，正如頭先阿林鄭英所講啦，由於今次咧係由特區政府買入咗個轉播權啊，咁所以咧以往就通常係有一間電視台噶嘛，咁大家你就要付費啦，做嗰個嘅電視台嘅合約咧，你先至可以睇到啦。咁以往亦都係嗰啲電視台咧，可能會係因應佢哋嘅宣傳需要咧，有機會譬如喺某一啲嘅公眾嘅場所，譬如大商場啊咁樣咧，播放即係某一啲嘅特別嘅一啲嘅安排啦。咁但係今次咧，為咗令到好多嘅香港市民咧都可以睇到香港運動員嘅表現啊，咁所以政府亦都喺全港18區嘅指定體育場館咧設置一個叫做奧運直播區。咁、那個時間咧就係、由朝頭早嘅八點咧到夜晚11点咧都會係開放嘅，就俾市民咧去到場啦睇奧運賽事同埋精華片段嘅。嗱咁啊，既然免費電視台又有得播，或者全港嘅電視台有得播嘅時候，咁究竟呢啲嘅奧運直播區咧又會有幾多嘅市民真係會去睇咧？咁同埋即係亦都可唔可以係催谷到咧，即係全香港嘅一個叫做即係支持體育運動嘅氣氛咧？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啦，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咁不過咧，林鄭其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可能會覺得喂，其實我除咗睇香港隊之外咧，我都想睇中國隊嘅賽事嘅噃，國家隊嘅賽事嘅噃，即係有一啲嘅人士都可能有咁樣嘅要求喎。這個又要睇翻咧，到底譬如即係係咪？各個嘅電視台係咪可以有一啲咁樣嘅其他嘅安排啦？不過如果佢擺咗個轉播權，我真係唔知道，你又要播曬香港運動員嘅賽事，就唔知道嗰啲嘅播放時間點樣分配啦。 所以呢個可能就係一個問題，就係呢五間電視台究竟點樣做分工嘅咧？因為同一時間都會有好多項目一齊進行噶嘛，咁佢哋直播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分工嘅咧？其實。 係啊，嗱呢個一點啦，咁另外就係譬如佢嗰個嘅收看頻道啦，同埋安排咧，到底會係點樣咧？啊，舉個例啦，譬如今朝早咧已經係有奧運嘅賽事咧登場嘅啦，咁就香港嘅運動員啊，賽艇嘅運動員洪詠欣啦，已經咧喺今朝早嘅女子單人雙桨艇咧就做咗第一個嘅奧運賽嘅，咁喺小組嘅初賽咧以第四位。是跌咗入去復活賽嘅，咁亦都要再爭取咧進入去半準決賽嘅一個嘅權啦嚇。咁我頭先都有問過同事噶，咁佢哋話咧，其實香港嘅電視台咧都係有播咧呢啲嘅初賽，咁變咗即係香港嘅市民要去睇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要比較知道啲電視台唔同嘅分工啦，然之後先至可以扭到佢咧相應嘅頻道啦，去睇翻咧佢哋所捧場嘅賽事嘅。咁但係除咗係轉播呢啲賽事之外咧，亦都係除咗頭先阿林志恩你提到喺奧運結束之後咧，香港嘅電視台亦都要去持續去播放咧香港嘅運動員啊嘅一啲嘅消息之外咧，可能大家都會問嘅，咁究竟香港嘅體育政策會唔會帶嚟任何嘅改變咧？仲有啲咩嘅方法係可以催谷到香港人對於運動嘅熱情，又或者甚至係鼓勵到咧有潛質嘅人士咧？投身成为一个只有专职运动员的行业，可能这些大家都会关注。 是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其实 買入呢個東京嘅即係嗰個奧運嘅轉播權咧，其實都係營造香港嗰個體育氛圍上面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長遠推廣成個體育文化咧，其實都要其他嘅政策去配合嘅。咁政府可以點樣把握或者乘住呢一個奧運嘅即係體育嘅氛圍啦，喺本地可以建立一個比較活躍嘅即係運動氣氛咧？嗱，除咗電視台繼續播呢啲相關嘅節目之外，有冇一啲社區活動啊？又或者即係政府對於體育總會嘅撥款上面咧，即係又可以點樣去增加資源呢？又或者其實香港亦都有啲即係叫精英嘅項目啦。咁政府會即係香港隨住成個即係運動水平高咗之後咧，政府會點做一啲相關嘅檢討工作咧？咁我都覺得其實除咗奧運之外咧，我哋延續去討論呢啲議題咧，非常之重要嘅。 嗱，1872311，大家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會唔會近排咧都擔定凳仔喺電視機前咧睇港隊嘅表演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我哋讲紧一啲用嚟形容人嘅英式英文常见嘅口语。今日讲嘅呢个字咧 ，chuffed, chuffed, chuffed, chuffed。Chuff 咧，通常咧就係都幾常聽到嘅口語，就係形容一個人咧非常之好自滿地好開心，即係好驕傲地開心。例如譬如話，啊好似最近減肥成功就練咗六嚿腹肌出嚟啦，咁你咧就可以話咧，Uncle is really chuffed about his six pack abs。Uncle is really chuffed about something， 就係非常之自滿地開心。攞個問句做一個例句咧，譬如你可以話 ：What are you so chuffed about？ What are you so chuffed about？ 就係你做乜咁沾沾自喜咁嘅樣啊？記住呢個字啦 ，chuffed， c h u f f e d， chuffed， chuffed， chuffed。好，今日講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的。咁啊刚才呢就同大家傾緊啊东京奥运将会系今晚开幕的。咁亦都有唔少嘅本地电视台呢预计呢7点之前啊都会开有一啲嘅特别节目啦去转播呢成个东京奥运嘅开幕典礼啦。同时间政府呢亦都系会喺全港18区嘅体育馆入面呢系设咗一个叫奥运直播区就播放呢奥运嘅赛事嘅。嗱又可唔可以吸引到你真系呢多啲关注奥运的情况和支持本地运动员1872311打来跟我们谈谈。林子欣我们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就是体育专员杨德强。杨德强你好。 你好， 你好。剛才我哋大家都關注到啊，今次由於係特區政府咧買入嗰個轉播權噶嘛，咁究竟咧五間嘅電子傳媒啊，佢哋會係點樣去分工法嘅咧，以令到所有嘅賽事都真係播到咧？因為有香港運動員參加嘅賽事，計埋初賽嗰啲啦、小組賽嗰啲啦，都真係相當之唔少喎。 是啊，因为我哋今次呢可以出席奥运会嘅香港运动员都系多嘅，项目亦都多嘅。咁所以呢就我哋喺五月买咗个转播权之后呢亦都即刻呢同五间电视台呢一起去傾点样合作。咁我哋亦都呢系讲清楚个条件之一呢就系、是、所有香港运动员嘅赛事呢都系要转播返嚟俾我哋睇嘅。咁所以呢就同几间电视台傾完之后呢大家都同意咗呢就会系大家都派啲记者加入一个香港嘅团队。咁呢個香港團隊呢佢就會負責分工嘅。咁睇咗個賽程之後呢然後決定就話由邊啲同事去譬如去 A 嘅場館，邊啲同事去 B 嘅場館。咁就令到呢所有香港運動員嘅賽事呢都唔會遺漏啦。咁所以呢個呢係我哋今次都係一個新嘅安排嚟嘅。 咁但係除咗現場個採訪唔會遺漏之外呢由於咁多唔同嘅場館呢同時去舉行賽事啦即係總有啲係撞期㗎。咁、那個播放嗰度又點樣去搞呢 呢、這個都係要同幾間電視台傾嘅。咁大家即係要傾好個分工啦就係、是、話譬如有一啲賽事咁係香港隊嘅賽事嘅。咁可能亦都撞咗一啲其他受到觀眾 注目的一些比賽，咁中間點樣分配呢？其實佢哋幾個電視台大家都喺呢兩個月裏面呢都合作得好順利嘅，咁大家呢都傾咗就話點樣分工㗎啦，咁所以呢個都唔需要擔心。我哋就最主要確保呢除咗港隊嘅賽事之外呢，其他受注目嘅比賽呢都會喺五個電視台其中一至兩個電視台呢都一定會睇得到嘅。 嗯，咁我哋就留意到咧，即系政府而家同电视台有一个嘅转播嘅条款啦，就系、是、奥运会前后咧，即系其实一年嘅时候咧，咁电视台其实都要继续去做一啲关于体育嘅特辑啊，或者要去报道一啲本地运动员备战嘅信息嘅。咁其实政府点样去判断咧？即系呢啲电视台已经履行咗佢哋嘅承诺咧？譬如有一啲体育新闻嗰啲，算唔算计入去呢一个嘅即系项目入边噶？ 我哋喺奥运之前咧，咁就当然有好多前奏嘅节目啦，就咁就讲我哋运动员备战嘅情况啦。咁呢啲咧，大家过去喺呢几个礼拜里边咧，其实都睇到嘅。咁相比咧，以往奥运可能都系得一间电视台转播咧，其实我哋今次五间电视台都有做呢方面嘅节目嘅。咁确实咧，系令到多咗市民咧，系可以透过唔同嘅电视台咧，都睇到有关运动员嘅信息。咁呢个就一路去到奥运期间啦。咁而我哋亦都其中一個要求呢亦都講咗呢，就係話五間電視台呢都嚟緊呢一年裏面呢都要繼續報導呢個本地體壇嘅一啲信息同埋啲賽事嘅。咁呢個呢就唔係頭先你講嘅話新聞講嗰啲算唔算呢？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本地新聞裏面呢一啲體育有關嘅消息呢其實佔個份額就都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講到明呢，就係話佢係需要呢嚟緊呢一年裏面呢係每間電視台呢都要額外有30分鐘嘅一啲嘅節目，係要專係為體育而去製作嘅節目嚟嘅。咁所以呢就同呢、這個新聞一般嗰啲講啲消息呢係完全唔同嘅，個性質都唔同嘅。我哋希望呢就係、是、透過呢啲特別製作嘅節目呢，令到多啲市民呢係可以有更加深入去了解我哋運動員嘅生活啦，以至到其實運動員背後呢係有好多嘅團隊去支持佢嘅，譬如教練啊、物理治療啊、營養師啊、運動科學、運動醫學好多專業人員啦，咁亦都可以介紹下佢哋嘅工作，咁令到大家呢係更全面同埋更闊咁樣呢係了解到呢我哋運動員嘅一啲生活同埋佢哋嘅日常嘅訓練嘅情況嘅。 我相信問你呢30分鐘呢係講緊每個星期額外30分鐘啊定係點樣呢？同埋如果佢哋本身已經有體育運動節目，即係每個禮拜一次咁樣呢，咁係咪又計埋入去，定係佢要喺原本嘅體育運動節目嘅播放時數之外再額外加多30分鐘定係點呢？ 嗱，呢個咧就係每個星期都要有嘅，咁亦都係額外嘅，就唔可以話啊，以前可能你絕播開其他嘅體育節目，咁就用翻以前嗰個嚟到做咯。 咁即係要重新製作。咁但係你哋係咪亦都會睇，即係嗰三十分鐘就一定淨係可以播香港嘅運動員嘅消息同埋賽事，或者係相關香港好睇嘅運動嘅嘢，就唔可以播即係佢突然之間整個英超嘅片段喺入邊播咧？呢啲就唔計落去㗎啦，係咪？ 是我哋寫得好清楚嘅，係香港嘅賽事同埋香港運動員嘅消息咯。 係， 咁據了解就應該係電視台自己自費要去做呢啲體壇特輯啦。咁政府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配合或者支援咧喺呢個上邊？ 佢哋係需要自己自費去製作嘅。咁你話我哋配合同支援咧，咁我哋就係會喺譬如話因為咧喺譬如。喺奧運之前啦，其實有好多運動員咧，佢都因為要備戰啦，亦都因為防疫咧，就唔可以出席咁多個活動嘅。咁所以咧，我哋喺過去呢幾個星期咧，都協助啦，同埋體育學院一齊咧，就協助呢電視台咧做一啲採訪嘅工作嘅。咁呢啲嘅工作咧，如果譬如話嚟緊我哋預計呢幾個月未來幾個月，可能都係有疫情嘅情況嘅話咧，我哋都會去幫啲電視台咧去做一啲安排嘅。咁因為與其你話啊五個電視台一齊去一窩蜂咁去揾啲運動員去做採訪嘅話咧，我哋可能咧都會做一啲即係同佢哋做一啲好啲嘅配合同安排，而令到唔好話有部分嘅運動員咧就即係忙於做呢啲咁嘅採訪，而令到佢哋嘅日常嘅訓練受到影響咯。所以我哋會同佢哋有個協調嘅。 咁講未來啦，喺今次奧運過完之後咧，其實香港喺推廣本地嘅體育運動上面咧，會有啲乜嘢重大嘅改變咧？即係譬如係咪撥款已經係越一定會比係以往多啊？咁同埋喺個譬如政策支援上面，又會唔會係同以往有一啲重大嘅改變咧？ 推動體育發展呢，這個一定是我們長期的工作來的，也都是持續地會做的。在過去這幾年裏面呢，我們對於運動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撥款呢，其實是大幅增加的。咁俾少少數字啦，就係我哋喺由2017年開始到而家呢，我哋投入喺體育運動嘅新嘅資源呢，其實已經超過咗600億㗎啦。咁呢個呢係包括呢有一啲新嘅場館嘅興建啦，有一啲呢就係撥款俾我哋嘅推動體育普及啊，同埋呢個支持精英運動員啦，同埋搞一啲大型嘅盛事。咁呢600億嘅新嘅資源呢，已經陸續咁樣係撥咗去俾有關嘅機構啦。咁亦都其實大家見到呢，點解我哋今次有咁多運動員，有咁多項目可以去到奧運呢？其實呢個都係以前做落嘅工作嚟嘅。咁呢啲工作呢，今次我哋見到有個成效啦，亦都見到我哋運動員嘅成績呢，似乎今年大家都預期可能我哋會個成績方面有啲突破啦。咁其實呢啲個工作呢，就係以前一路積落嚟累積落嚟嘅基礎呢，就喺今次奧運會裏面呢，希望有一個大家有個體驗啦。咁嚟緊我哋都會繼續呢做呢啲方面嘅工作嘅。 係林志恩。 係。咁我記得呢，即係香港其實亦都有一個運動員嘅即係精英項目嘅檢討工作嘅。咁但係應該係因為疫情就延遲咗一年嘅時間啦。咁你頭先預期就今次呢，可能奧運會入面香港奧運員都會有啲突破性嘅表現啦。咁而且香港其實整體嗰個運動水平都高咗嘅。咁政府之後會點樣做一啲相關嘅檢討工作？ 嗱，不如咧，楊德強，由於時間所限，我哋就嚟要五點半新聞噶。不如五點半新聞翻嚟咧，我哋再傾咧精英運動員嗰個嘅檢討嘅問題啊，好唔好啊嚇？咁啊，五點半之後再揾體育專員楊德強傾過。電話號碼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主席和副主席涉嫌透过杨村系列三本儿童绘本煽动仇恨，各被控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拒绝两人保释申请，将案件押后到8月30日下昼再讯。工会另外有三名干事寻日被捕。去年六四集会案，20多名民主派人士分别涉嫌煽惑他人参与、参与或举行未经批准集结，其中12人下昼在区域法院提讯。控方在庭上说，两名被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立法会前议员梁耀忠计划不认罪，另外10名被告计划认罪，包括何俊仁、尹兆坚、张文光、陈浩桓、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梁国雄和朱海迪。法官说，计划不认罪的被告将会在11月1日进行审讯，至于认罪的被告将会在9月9日进行聆讯。案中的两名被告包括何秀兰和杨森，早前已经表明计划认罪。6名被告包括李卓仁、蔡耀昌、梁锦威、周幸彤、胡志伟和何桂南，早前表明计划不认罪。另外案件有4名被告包括黄之锋、岑傲辉、袁家伟和梁海晴，早前认罪，被判囚4至10个月不等。河南郑州日前的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已经造成51人遇难，截至今日中午紧急转移安置近40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4万40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55亿元人民币。防疫部门说，严重汛情以来，郑州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暂时未发现有疫情异常爆发。当局抢修供电供水的系统，预计主城区明日全部恢复供电，后日基本恢复供水，全市通讯用户基本恢复正常使用，食品供应保持正常。当局说，部队、消防和官兵等救援队投入到防汛、抢险、救人的工作当中，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是有序推进，强降雨造成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部分路面仍然有塌陷等的风险，呼吁民众非必要原因不要外出，提醒市民关注官方的消息，不信谣言，不传谣言。

陈燕平、林志恩。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啊电话旁边咧继续揾翻啊，系之前同佢倾紧嘅体育专员杨德强啊，杨德强你好， 大家好， 系。林姐， 系头先咧，我哋break 之前咧就提到关于嗰个精英项目嘅检讨工作啦，因为延迟咗一啲嘅时间嘅，咁啊就想问翻专员咧，其实政府之后会点样去因应住今届即系奥运会嘅成绩啦，同埋整体香港嗰个体育水平咧，系做之后嘅检讨工作咧？ 我哋以往咧都系每四年一次咧做呢个检讨嘅，咁因为四年嘅周期咧，其实就系涵盖咗一次嘅亚运会啦，同一次奥运。 嗯， 咁呢两个咧都系对于香港运动员嚟讲咧嘅两个最大型嘅一个综合嘅运动会啦。咁今年因为咧奥运系由2020褪到2021啦，所以我哋呢个检讨咧亦都系褪迟咗一年，就睇埋今次奥运嘅成绩嘅。咁同以往一樣呢，我喺做呢個檢討嘅時間呢，就會睇返而家嗰個精英項目嘅計分制啦。咁呢個計分制呢其實好詳細嘅，裏面呢係對於每一個項目呢，佢係一啲大型嘅賽事，包括奧運、亞運、世界錦標賽，每項運動所攞到啲咩成績呢都會涵蓋喺裏面嘅。咁就會跟住我哋會同呢體育學院啦，同埋呢個港協嘅委會同埋相關體育總會呢，大家一齊呢去檢視究竟呢個計分制喺預示未來嚟緊呢幾年係咪仲係適用呢？有啲咩需要修改呢？咁因為呢喺呢個即係體育呢個世界裏面呢，有時會有啲新嘅項目嘅，有啲新嘅比賽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係需要呢因應個時間同埋因應呢個世界體壇嘅發展呢，嚟到去定時呢係要更新我哋呢個計分制度。咁好啦，咁計咗分之後呢，我哋會將一啲合資格嘅精英項目呢，就會交俾體育學院同埋相關嘅體育總會呢，大家去制定一啲訓練嘅計劃。咁跟住我哋政府呢，就會因應佢哋嘅訓練計劃呢，就撥出資源呢俾呢啲運動員呢去訓練啦，去比賽啦，咁預備呢再下一個周期嘅亞運會同埋呢個奧運會同埋有關嘅世界錦標賽嘅。咁其實我哋過去呢十年八年裏面呢，我哋對於精英項目嘅支持呢係大幅增加嘅。咁譬如同呢個十年前比較啦，其實我哋對於喺體育學院個撥款呢係增加咗差唔多四倍。咁如果就算講喺最近呢五年嚟講呢，都增加咗差唔多接近係一倍嘅。由十年前大概係2億多啦，而家已經係差唔多去到8億㗎啦。咁所以呢我哋覺得個資源呢而家嚟睇呢都係對我哋嘅運動員好大幫助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話我哋睇到我哋近年嘅運動員好多嘅成績都有提升啦。咁我哋對於佢哋嘅支援呢都一路會繼續嘅。咁問題呢就係我哋可能需要因應呢幾年嘅發展同埋未來嗰、那個一啲體育運動嘅發展嘅方向呢，你都定出我哋究竟將來嘅重點係咩啦。咁都會喺呢個檢討裏面呢一齊都會涵蓋嘅。 嗯，因为我哋亦都留意到咧，今届奥运有一啲新嘅即系运动竞技项目，因为就想目的系做到一啲年轻化嘅效果啦，譬如冲浪啊，或者空手道啊、滑板咁样。咁我了解咧，就今届咧就香港有空手道运动员又去参赛嘅。咁啊，其他嘅项目咧，譬如即系冲浪嗰啲咧，即系话下一次咧，你哋去检讨嘅时候咧，就会去睇下啲新增项目，即系香港有冇去条件去培育一啲运动员去参与，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嘅意思啊？ 都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咧，我哋對於培育運動員咧，就唔單止係精英項目嗰方面去支持嘅。我哋另外有啲好多個撥款同埋好多個計劃咧，係撥俾就算唔係精英項目啦，係唔係精英項目都好咧，我哋都有個恆常嘅撥款嘅。咁、那個體育資助計劃咧，我哋都喺年多之前咧係宣布咗咧，係會大幅增加嗰個資源嘅，因為我哋都覺得咧，即係喺推動普及啦，同埋要有啲階梯俾啲運動員去提升個水平咧。都一定要兼顾到更加多嘅体育项目嘅需要，所以对于我哋而家咧受资助嘅60个体育总会咧，我哋嚟紧呢几年嘅拨款咧，都会由3亿咧系增加到5亿嘅。咁我哋喺新增嘅拨款里边咧，都好强调咧，就系呢啲体育总会咧系需要加强佢哋嘅青少年嘅训练啦，以至到一啲地区嘅推广。咁呢60个总会咧就涵盖咗一啲，譬如头先你讲空手道会有啦，跟住譬如话其他嘅攀石啊，嗰啲其实都已经系包括在内噶啦。 咁變咗呢就係我哋希望基礎呢係打得更加好，而一啲係有潛質同埋有表現嘅項目呢就可以提升到去到體育學院嗰度嚟到做一個即係更加即係一個精英嘅訓練，咁變咗係兩個層次嘅撥款嚟嘅。 嗯，係我想問呢，而家有一個新興體育活動資助先導計劃呢，正係接受申請嘅，即係未截止嘅，但係暫時你要講知唔知受唔受歡迎呢，即係有幾多人申請到呢？申請緊呢？ 而家我哋就未截止啦，咁所以呢我哋都收到好多查詢嘅，咁個反應都係好嘅，咁所以我哋預計嗰個應該都好踴躍嘅。 嗯，同埋都想問埋就係你哋有一個係關於體育場地嘅規劃標準呢嘅顧問研究，其實做曬未㗎？ 我哋都差唔多完成㗎啦，咁呢、這個研究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我哋而家香港個規劃標準呢上一次更新呢都是很多年之前的了。咁以前来讲呢，我哋而家嗰个規劃标准里面呢都系睇一啲政府提供嘅场地，淨係睇政府提供场地嘅啫。而私人提供嘅场地呢，我哋以往个規劃标准呢就冇计在内嘅。咁但係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就係喺30多年前呢，可能我哋嘅体育设施呢或者啲运动嘅场地呢基本上大部分呢都系政府提供嘅。咁但係喺近年呢係多咗好多譬如話有啲大型嘅屋苑啦，佢會有場地啦，譬如一啲大學或者學校佢有啲體育嘅場地啦。另外我哋嘅私人體育會裏面有啲設施呢，以往嚟講呢我哋政府要求佢開放嘅程度係冇咁高嘅。咁但係呢喺幾年之前我哋做咗檢討呢，都要求私人體育會呢係大幅咁增加佢哋開放嘅時數。咁以至到呢譬如一啲體育總會佢哋近呢幾年呢都有自己的場地，譬如足球總會在將軍澳已經有一個足球訓練中心，裏面有6個足球場的。咁呢啲咁嘅場地呢，根據而家嘅規劃標準呢，係冇包括在內，冇數到嘅。咁所以呢，我哋喺呢個檢討裏面呢，就希望呢比較上更加全面咁審視，就係話我哋香港唔好淨係睇政府提供嘅場地，睇埋私人提供嘅場地或者一啲非政府機構提供嘅場地，整體嗰個需求係點樣。咁同埋呢，我哋喺呢個顧問研究裏面呢都睇埋嗰個所謂嗰個市民運動嘅習慣嘅。因為30年前呢個做運動嘅模式同習慣呢同而家可能有啲分別嘅。以前一啲比較上流行嘅活動呢可能而家呢係有轉變嘅。咁我哋都睇返就係話而家呢一刻市民嘅最受歡迎嘅運動係咩呢，咁我哋喺場地方面點配合呢都會喺呢個顧問檢討裏面呢係一並睇埋嘅。 預計幾時會公布嘅結果？ 我哋預計今年呢就會有個結果㗎喇，咁都會到時呢係會向公眾同埋立法會呢係交代嘅詳細嘅報告嘅建議嘅。 即係暫時未知道到底係去到要去到年底11、12月啦，定係其實9月、10月已經有，即係暫時未知嘅呢、這個日程。 我哋預計係今屆立法會會期啦，咁希望喺10月之前啦。 好，唔该晒你，杨德强系体育专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你对于今届嘅奥运有冇啲乜嘢嘅项目系特别期待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有位陈先生，你好，陈生。 啊，你好， 陈生系，请讲。 你好， 你好系。 系我想发表两个意见啦。咁咧有一个咧就系、是、我睇到咧有啲电视台啦，因为佢哋转播嘅时候咧系8点钟先开始，咁变咗咧，譬如话日本时间咧，佢有好多项目咧系6、7点钟已经开始咗噶啦，譬如好早开始嘅，譬如话嚟紧嘅有啲譬如话室外嘅，譬如话长距离嘅游水嘅项目啊，呢啲等等啊，我见到咧个电台咧电视台咧都冇安排到转播，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咧，佢就话我亦都见到有啲香港嘅运动员系参与嗰个。咁變咗，我喺呢方面咧，我想佢哋即係可以做得好少少啦。咁變咗，有啲即係真係 cover 到嘅，咁至少即係 100% cover 到。因為今次我哋嘅轉播權都好難得，有咁多個電視台都轉播嘛。咁至少梗有一兩個會做得到嘅， 係 咪？ 不過陳生啊，因為如果根據政府嘅說法咧，就係香港運動員參加嘅項目咧，都係要場場都轉播嘅。但係可能就係電視台之間咧有啲分工，可能你要查看多幾個電視台嘅節目表示得啊。 例如嚟緊嘅禮拜一咧嘅早上咧，係6:30鐘咧，有個3項鐵人喎。咁我睇下， 揾下所有嘅電視台都冇一個電視台個嗰、那個 program 裏面有呢樣嘢。 哦，即係冇直播啦，咁、可能就要睇下佢幾時會係錄播翻咁樣。 哦 ，OK， 咁好啦， 好明白，多謝曬啊，陳。 第二樣嘢咧，我哋唔介意，我再想講。 請講。係。 頭先個專員咧，佢講個嗰樣嘢咧，講得好好，我哋都即係好了解啦。但係以我所了解到嘅咧，其實咧，唔係資源唔夠香港嘅體育。其實咧，佢講五億咧，俾六十個體育總會咧，其實每個體育總會都除翻開都有八百幾萬一年嚇。咁、但係其實咧，往往係喺嗰個管理方面，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嘅體育總會裡面咧，管理嘅人咧，都係啲義工。咁變咗咧，如果有一個體育嘅發展咧，往往咧可能係需要一啲比較專業啲嘅管理嘅人才啦。咁、變咗咧，我覺得咧係喺嗰方面可能會做得好少少，例如好似譬如話足總咧，佢都已經揾咗一個專業嘅人士，係專業管理嘅人入去做佢嘅 CEO 啦，係咪？咁變咗咧，我覺得咧，可能咧喺啲體育總會個管理嗰方面咧，可以嘅話咧，即係譬如話體育專員啊，或者政府方面咧，應該處理得好啲咯，即係譬如話可能叫啲體育總會揾一啲專業嘅管理嘅人士去做，可能咧件事情咧會做得好少少，因為其實我哋唔缺場地，亦都唔缺錢嘅。 好多謝曬啊，陳先生嘅意見同埋睇法嘅。不過林志恩其實尤其是體育總會咧嘅管治問題啦，幾年前亦都係有一啲嘅報告咧指出過啦。咁其實存在咗，除咗係即係專職化嘅問題啦，可能就係當中體育總會同埋可能佢坊間咧其他嘅一啲嘅業界咧有一啲嘅唔少嘅即係叫做關係嘅牽扯啊。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影響咗佢成個嘅管治咯嚇。究竟呢啲問題點樣去解決呢？可能都要等政府去諗諗啊。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傾。電話號碼18721。 港台電視31節目新陣勢， 奧運七月號手就位 ，Get Set Go！ 星期一至五晚八點，黃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日。 瑞文，乜你着到成只龙虾咁嘅？有时装表演咩？ 唔係，今晚我哋一家大細去酒店食海鮮主題自助餐啊！我趁翻個場啫嘛。 你食埋呢餐好啦，今個星期我請嚟世界自然基金會嘅代表，講下點解食少啲波士頓龍蝦可以救地球。 而我同陳家俊就請嚟劉紀君分享下從零運動去到健美小姐之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同我鄭瑞文。 大氣候，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1。林志恩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而家係身在日本嘅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振廷啊，霍振廷你好。 你好， 系今晚咧就会有个开幕礼啦，应该都好快就会开展噶啦。咁但系今次咧个开幕礼咧喺个人数啊、参与者上面啊，由于疫情嘅关系咧，都有好大嘅限制。咁我气氛应该就冇以前咁好噶啦，系咪啊？ 系啊，而家我哋奥运会嚟讲咧，就开幕仪式都系一个最重要嘅环节啦，嚟啊。咁啊，我哋记得喺北京举办2008，大家睇咗开幕仪式。以后咧，大家都期望嗰个开幕，咁大家又反映自己个文化，自己个自己嘅重点啦。不可惜咧，我哋等咗虽然就过一年几啦，而家真系今晚开幕啦。唯一咧比较可惜就系应该入场观众咁多，但系唯一咧就系得1000人可以入场嘅，咁啊真系比较可惜啦。 嗯，系成个气氛都会受到影响啦，系咪啊？ 系啊，咁啊，唯一咧就后补就因为可以有全球转播啦，希望好多都喺佢观众面前可以睇到啦。 剛才你提到呢，其實有一些場館，譬如即可能新國立競技場本身就可以容納即6萬多人，現在就大概1000人左右是可以出席即奧運的開幕禮。其實同時呢，我知道有一些項目呢是要閉門進行的，那閉門進行呢其實現在怎樣影響到那個運動員的比賽的心情呢？ 我想大家對最關心，因為大家一路以來運動員真的不是只是改了一年幾，整個過程準備了很多年的，那是怎樣到時呢就希望他用最好 那個心情來做比賽啦。一般呢就有有本地之利，有本地人來打氣，對他們的影響都很大，唯一這次第一次呢就是即係冇觀眾下面睇點樣我諗住個都係新嘗試嚟嘅，係。 方振廷，另外呢就是在疫情之下啦，选手村呢亦都爆出咗確診嘅个案啦。咁因应住近日嘅情况呢，譬如喺港队喺整个防疫上面呢，有冇再加强一啲唔同嘅措施呢？ 我諗大家都见都有啲方便心理同埋准备啦。咁同本地呢有即係大家知道啦，同一时间208个国家差不多成萬的运动员来呢，我想本地都尽量做得最好啦。反而我哋唔正止我哋啲我哋都每日都要检疫嘅。咁我想呢个都係比大功夫。咁我知道啦，一路睇嚟都个别都有啲运动员出事啦。不过我想整体整个过程大家都比较可惜啦，如果有个运动员有咩影响。咁我想而家我哋自己都比较运动员好检都好小心，同埋我想都好对于方便都好检点。 其实呢奥运会之前呢，其实是香港的即是选手本身都已经有不少的即是出外参与一些资格赛的经验，即是说他是在出面去比赛的时候呢，相关的防疫安排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同埋另一样呢就是在国际奥委会呢，在香港代表团去东京之前呢，其实有没有跟港协暨奥委会呢即是做一些安排上面或者防疫工作上面呢做一些交流的工作呢？ 根本我想大家知道啦，唔淨止係即係攞最重要咧，就可以參與咧，就要攞入場券嘅。咁根本好多啲每個會每個單項都唔同嘅，有啲根本就喺日本本身入場路嗰個初賽啦，有啲喺歐洲啊，不同地方有啲喺西班牙啊。我諗呢個都影響比較大嘅，因為一路以嚟咧，大家都唔知道嗰、那個即係嗰個安排怎样的，因为大家知道呢攞入场券都有些有些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才知道的，是吧？那我想对他们运动员都有少少影响的。所以今天我都很多人问我都是他都说这次运动员准备可以，因为他都应该一般适应比较好的，不过问题都比较很多黑马，因为一年多呢就改变很多他的那个部署嘅，咁啊，希望特别我哋运动员啦，希望冇好大影响啦。 咁你哋自己睇咧，譬如香港今次喺成个奥运入边咧，比较有希望夺牌嘅项目系边啲咧？即系有边啲项目你哋会特别系寄予厚望嘅咧？ 我谂大家都知道啦，我谂剑击啊，阿 Winnie 啊，我哋。羽毛球啊，石仔啊，咁都我谂大家都报道好多啦。不过我反而咧就嚟到呢度，大家知道咧真系嗰、那个竞争好热烈嘅，因为呢个全世界最好嘅运动员一齐。咁啊，同一时间好多未知出数嘅，以前咧对手知道边个打边个嘅，但因为隔咗一年多咧，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即、就、系、是、大家嗰个即系预备点样。咁所以都话呢个历史上最多黑马嘅，咁我希望咧，我哋准备工作比较好，同埋佢哋嗰个，我谂佢哋都心情我哋都唔错嘅，咁希望佢哋喺咁样气氛之下，希望佢即系脱颖而出啦。 如果我听你咁讲咧，霍振廷，即系你都觉得今次系比较难预料，系咪啊？ 系啊，嗱，我就咁啦，因为即系真系。那个 對啲運動員係真係，我而家喺度已經唔係壓力啦，覺得都有少少，即係因為而家全世界最好嘅運動員已經喺度啦。咁同埋臨場嘅咧，亦或同以前嗰啲奧運有啲唔同啦，成個氣氛係嘛？咁但問題我哋香港人咧好難得啦，即係特別呢次咧有五個電視台。咁啊，同埋咧就，同埋我都希望通過你哋咧，即係大家梗係開心啦。如果攞到好嘅獎牌，可能提出嚟多啲對哋個過程點樣，因為從一個開始攞到入場券點樣參賽，希望都係，就算點樣成績，希望都香港市民對佢哋支持啦。 好啊，多谢晒你，霍振廷倾到呢一度啊，唔该你。霍振廷咧系港协暨奥委会嘅会长啦，咁啊而家身在东京嘅。其实仲有，如果以香港时间嚟讲咧，应该大概唔够一个小时啦，即系本地嘅电视台都会开始咧转播奥运嘅开幕式嘅。咁今次咧香港代表队咧就系排第170位咧进场嘅。咁睇下即系究竟今次港队会喺呢、這个霍振廷形容咧就系延迟。咗一年有唔少黑马出现嘅一个咁嘅奥运会入边咧，会有啲乜嘢嘅表现啦？先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请抢到去青葵公路支路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仲系封闭紧噶。而家龙尾咧就过咗风力流噶啦。咁后些少啦，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嗰段去荃湾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喺码头围道比利街交界有水务急收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中线封闭，比利街去七咸道北方向嘅中快线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在窝打老道近浸会桥面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元 7.77， 日元 110.47，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57， 人民币 6.478， 英镑对美元 1.373， 欧元对美元 1.177，澳元兑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8， 港金报1673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8.3 美元，卖出 1798.88 美元，港汇指数 101.7， 升 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呈祥道去青葵公路之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封路重开，车龙大消散。现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松屋村。另外有单坏车在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挤塞，东行的龙尾过了柯达大厦。就是东隧九龙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东隧港岛入口的车龙排到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近汇景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九龙塘乐伦街嗰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

今日的巴西正为全球局势走向揭开一场预演。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咁啊，林志恩，寻日咧，我哋节目亦都有跟进过嘅，就系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啦嘅五名嘅人士啦，警方嘅国安处咧就拘捕咗佢哋，指佢哋咧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公众，特别系年幼孩童咧对于特区政府及香港司法嘅憎恨啦，煽惑使用暴力啦，以及咧系耸使不守。而当中呢今日呢已经是他们的主席和副主席呢已经是各被控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的，也都是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呢也都拒绝了两人的保释，就将案件押后到8月30日下午再聆讯。而相关呢其实就是讲三本的绘本的，就是叫做杨村守护者啦、杨村十二勇士啦，同埋杨村清道夫嘅。嗱，呢件事咧，当然就引起大家嘅关注啦。特别就系譬如出版业界啊，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出版社嘅人士咧，都话啊，以后我可能喺啲出版刊物上面咧，要加翻一个免责嘅声明或者免责嘅条款。咁但系可能都关注咧，就系譬如呢啲加咗免责声明或者免责条款，又系咪真系可以免除到呢类嘅即系法律的一些被指他们涉嫌违法 的一个情况呢？还有就是这个事件对于香港整个的创作自由有没有什么影响呢？特别就是不少的一些人士，譬如特别是政治漫画，就会是用一些图像，有时可能是一些隐喻的方式去指出一些政策上的问题，或者是表达一些政治意见的。那这些又会不会是成为了另一条即系创作自由上关注嘅议题咧？林志恩 系啊，寻日咧亦都有记者咧问过国安处嘅高级警司李桂华啦，就系话呢三本咧绘本系以一个隐喻嘅方式去做叙事嘅。咁如果以后咧有人用隐喻嘅方式批评政府或者讽刺时弊咧，又算唔算系踩咗红线咧？咁样咁李桂华咧嘅回应咧就话：，批评政府咧就完全冇问题嘅，因为批评政府咧系可以令到当局知识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做得啱定唔啱。咁但系而家咧，佢就认为呢一个涉事嘅绘本咧，就唔系纯粹嘅隐喻啦，而系咧有可能咧具有一个叫煽动嘅意图。咁佢亦都话啦，相关刊物创作嘅时候咧，只要唔违反刑事罪行条例嘅第9同埋第10条入边列明嘅煽动意图咧，都仲系安全嘅。嗱，咁不过呢件事上面咧，我哋要去分析嘅话咧，其实就大家可能會問，即係隱喻同煽動之間有啲咩分別呢？因為可能我哋尋日節目都講到啦，其實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之下咧，其實對於何謂煽動文字或者煽動刊物咧，都冇一個好清晰嘅解釋嘅。咁而且嗰個刑事罪行條例入邊咧所指嘅罪行咧，如果大家睇到咧，都係好多嘅。咁所以律政司咧，如果佢要做檢控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去説明啦，究竟你係犯咗入邊嘅邊一項嘅罪行。咁似乎呢件事咧，亦都好即係視乎究竟個法庭咧點樣做一個平衡嘅測試，就係、是、要去睇下咧，究竟實質上咧被告做咗啲乜嘢嘅煽動行為啦，去證明咧佢係咪有意圖咧去煽惑他人咧去做一啲非法嘅行為。咁所以你會見到咧， 即係法庭嘅角色就好重要啦。尤其是刑事罪行條例咧，第九同第十條咧係回歸之前已經有啦。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基本法啦，有人權法案啦。咁喺呢啲對於言論自由同人權嘅保障之下咧，咁法庭會點樣詮釋呢一條刑事罪行條例咧？就即係大家真係要去留意啦。 嗱、如果根據翻咧刑事罪行條例嘅第九條咧，有關於煽動意圖啦，咁嗰個意圖咧就係指咧包括咗即係當然唔能夠盡錄啦嚇，咁但係咧簡單講咧，譬如就係包括咗咧，佢係對於香港政府啦嘅政府啦係激起佢嘅離叛啦，又或者咧係令到激起咧香港居民咧企圖不循合法嘅途徑咧，促使改變咧係其他喺香港嘅依法制定嘅事項啦，又或者係引起對香港司法嘅憎恨啦、藐視啦，或者激起佢嘅離叛啦，又或者係香港居民之間嘅不滿啦，或者係離叛啦，又或者係加深咧香港不同階層居民嘅惡意以及係敵意嘅，即係引起或加深，又或者係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啦咁樣。咁中共都有好幾項咧喺度嘅。咁但係究竟如何判斷佢有冇呢一啲嘅即係意圖咧？咁其實我哋尋日都同法律界人士去傾過啦，即係譬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話都要睇翻咧嗰個人咧過往嘅一啲嘅言行嘅，同埋而家係講緊一個意圖，就唔需要係睇你係咪真係實質引起一個結果嘅。你有一個咁嘅意圖咧，已经系会有机会咧，系即系中咗嗰条条例啦。嗱，咁但系如果讲到即系意图，咁系咪涉及到我哋要点样去解读嗰一项嘅作品咧？即系譬如头先阿林子欣你讲到隐喻嗰样嘢啦。譬如舉個例啦，即係以往喺中國歷史上面咧，都有好多嘅藏頭詩啦，咁樣 好多歷史書都有隱喻嘅，其實 係啦，嗱，咁有啲人睇到咧，佢就真係睇到覺得有另一啲嘅意思，但係有啲人睇唔到嘅時候咧，又可能會覺得喂冇嘢啊，咪正正常常嘅一篇嘅文章咯。咁同埋另外就係譬如我哋而家睇好多嘅文章咧，又或者一啲嘅經典嘅小説啦。好多人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析嘅，就话啊，其实咧，对照翻佢嗰个创作背景咧，原来咧佢就系想反射紧咧某一啲嘅当时嘅发展嘅政治事件，或者系政治事实，又或者系某啲嘅领导人等等等等，有好多咁样嘅解读嘅。但系有趣嘅系咧，呢啲咁嘅解读咧，可能系作者从来冇出嚟讲过嘅。嗱，如果系咁嘅时候，咁我哋又点样去讲？是不是有一些意图的存在呢？ 是啊，我很同意陈彦平，因为呢有时作者呢写的时候他未必真的是这个意思啦。那因为我们如果读社会科学的人就会成日说有一些东西是叫社会建构的意义的嘛。其实等于唐英杰案里面就是控辩双方去辩论的理由，就是说究竟那隻字我们应该是从就是历史意义去解读，还是从当时的社会意义去解讀嗰個字咧，咁樣。咁另一樣咧，我都覺得有啲難拿捏嘅地方咧，就係我去討論一個議題，同我去煽動啲人去即係做某一個行為之間有咩分別咧？嗱，譬如如果有啲書係純粹去討論香港獨立嘅，咁同煽動犯法應該有分別嘅喎。咁但係一本書入面，我哋都知道其實好長嘅，即係可能係十幾萬字。咁點樣先至為之構成煽動咧？嗱，呢個咧亦都有一啲譬如圖書館嘅主任啊，尤其是學校嗰啲咧。即係佢哋可能而家咧就需要去處理呢啲問題啦，即係佢哋要去審視啲書，究竟適唔適合喺校園嗰度出現咧？我相信咧呢個問題其實唔係淨係即係頭先陳燕平你講個創作者啦，亦都係講緊啲管有者，例如就係圖書館啊，即係美術館啊，甚至而家講緊咧就嗰幾本即係言語治療師公會嗰幾本書咧嘅一啲派發點或者網上平台，如果有轉載呢啲書，佢哋又需唔需要擔心咧？係有違法咧？咁呢度亦都有好多嘅即係憂慮喺度。 嗱，咁我哋尋日就請教過法律專家，咁大律師黃月日咧，佢就話即係如果你個社交媒體係有曾經轉發過咧，可能比較保險咧，就係你都要真係檢視一下，你係咪真係曾經轉發過啦咁樣。咁但係嗱，今次呢啲嘅事件咧，會唔會係對於一啲創作者啊，特別係譬如畫政治漫畫嘅人士，佢哋可能未來個態度上面會點樣去處理佢哋嘅創作咧，需唔需要更加審慎咧？有冇一啲嘅擔心存在咧？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嘅漫畫家，就係阿黃兆達嘅。黃兆達你好， 係你好， 係 啊，頭先生。 你好吓，嗱，头先咧我哋都讨论咗好多啊，咁但系你真系作为一个漫画家嘅作者，其实呢件嘅案件咧，对于你嘅创作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啊？会唔会系更加要小心啲啊？ 绝对系嘅，我估系嗰个心理压力系大好多嘅。咁因为画政治漫画，其实一路以嚟都系你可以话好似系踩紧一啲红线咁样，因为要即系政治漫画嘅本质。就是要即第一就反映嗰个民意啦，咁同埋就係作出一啲嘅批判嘅。咁好少话政治漫画係即係赞个政权嘅。咁所以呢喺呢个位置之下，其实呢如果你讲即係都讲緊就话啊会唔会你係煽动啦，或者增加个仇恨啦，咁就会变咗好危险囉呢个位置。因为我假如我提出一啲嘅批评嘅时候，咁人哋即係譬如一啲嘅读者睇到落去咁觉得係喎，我同意嘅话，其实我又觉得可能真係同意你嗰個批評，又可能真係對政府嘅不滿又加多咗嘅喎。咁變咗喺呢個咁樣，即係一個咁簡單嘅關係之下，其實就好似就已經落咗個陷阱裏面咁樣。咁所以其實喺我即係尋日就知道即係有呢個嘅事件發生之後，其實嗰、那個壓力都好大嘅，即係同埋心諗就係、是、哦嚟緊要畫嘅話咧，其實可能亦都要變得更加隱晦咯。 嗯， 其实本身都已经要好隐晦嘅啦，佢即系讲法，即系通过之后上年。 嗯，不过咧，我都想补充话，黄哲达，如果我睇翻咧《刑事罪行条例》嘅第九条咧，其实下低亦都有四项嘅抗辩理由嘅，就系、是、包括咗你系为咗显示政府喺任何措施上系被误导啦，或者系犯错误啦，又或者系讲紧政府嘅或者香港宪制嘅错误或者缺点，或者法例或者司法嘅错误或者缺点，而你嘅目的咧，主要就系为咗去矫正咧呢啲嘅错误或者缺点，又或者咧就系、是、去慫使香港的居民嘗試循合法的途徑促使改變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或者是指出在香港不同階層居民產生或者是有傾向產生互感或者是敵意的事項，而你的目的是為了將它消除。其實這幾點都是抗辯理由來的，即如果你看完這四點的抗辯理由，就算你畫漫畫，你是去批評一些時政，你是指出它的政策的錯誤，又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擔心呢？ 其实政治漫画咧，除咗即系讲紧系批评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另一个面向嘅，就系、是、对于市民嗰、那个嘅感受嘅嗰、那个，你可以话系发泄又好，或者系譬如我譬如市民对于政府一啲嘅政策好不满咁样，咁其实咧，我譬如我有啲好多政治漫画画出嚟咧，其实佢未必真系讲紧一个好完全一个批评嘅嘢，纯粹话哦，我只不过反映紧一个民意，我系同情紧，或者我。譬如啲讀者睇完之後咧，其實我純粹就攞個感受就話，哇係有人同我諗法好似，咁變咗就會佢哋可能嗰個怨氣就冇咁大之類。咁即係話，除咗係一個批判以外，亦都一個感情嗰個宣泄喺裏面。咁如果係咁講緊一個感情嘅宣泄咧，咁就變咗好似係話，哦，我隨時我會唔會真係變咗憎恨咧？咁啊，當然啦，我亦都有一個位就係話，其實佢政治漫畫亦都一個好處就係話。市民睇咗之后呢，其实佢可能係一个宣泄嘅途径嚟嘅。 嗯。 咁即係话我睇完之后其实反而係可能会冇咁嬲，或者係我反而嗰个行动仲少咗，因为觉得哦係喎，原来都有人同我諗法一样喎。咁所以一去到呢个感情嗰个宣泄嗰个位呢，其实就我就会觉得就会比较难，即係或者嗰个模糊性会更加大囉。 嗯。 其实一直以来咧，即系你哋做创作嘅人咧，有冇一啲嘅方法去保护自己，即系去避免误堕法网咧？嗱，点解我会咁样问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刑事罪行条例就一路都生效紧嘅，咁而且其实关于创作自由嘅讨论咧，即系近来都有非常之多噶。譬如几个月之前，即系 M Plus 嗰个管藏都有啲类似嘅争议啦，又或者讲紧国安法之后关于嗰个电检嘅檢查員的指引咧，其實都有啲相關嘅討論嘅。咁即係創作人，你哋即係呢幾個月嘅時候，有冇即係可能係尋求過一啲法律意見啊？係可以令到你哋避免係唔墮法網嘅咧？ 其實咁耐以嚟咧，即係我哋嗰個創作咧，其實真係好少會特登去望下條法律，我哋有冇踩界嘅？因為咁耐以，即係我自己就畫咗十幾年啦。咁其實一開始畫嘅時候咧。其實所謂嘅界線咧，都係講緊一啲大家約定俗成嘅一啲嘅規限嚟嘅，即係譬如話，哦，有啲嘢我哋要尊重，譬如唔同嘅宗教啊，或者係群族啊，咁變咗有啲嘢你係覺得好敏感咧，就大家就自然就唔會去畫嘅。咁變咗話一開始自己畫嘅時候，對於話我會唔會 即係喺個法律上面會出事呢，其實就好少呢個擔心嘅。咁即係直至到我估即係上講緊呢一兩年開始，咁亦都有啲嘅例子出現啦，咁你就真係會擔心囉。咁但係當然即係話，如果你個作品係喺報章裏面刊登，就我自己喺報紙裏面刊登嘅話呢，咁亦都有一個位置，就係可能會同報紙啦或者係編輯都會有一個把關嘅位喺度囉。咁但係反而最危險嘅就係喺網上面自己發表作品嘅同行啦，因為即係喺網上面其實就好容易，我一撳個掣就已經發布咗，咁變咗可能有時踩咗界都真係唔知道嘅。咁所以就亦都過去嗰兩年啦，即係譬如喺社會運動裏面有好多嘅圖像嘅創作啦，其實大家都係好自由，嗰個時候係覺得好似好多仲係一個好自由嘅環境之下呢去發布啲嘅作品。咁而家你轉頭睇返呢，其實嗰批嘅作品呢，其實好多可能已經係踩界㗎啦，已經係。 咁另外我諗社會都想關注一個問題呢，就係呢件事呢其實會點樣影響即係成個創作行業嘅生態呢？因為你講緊即係紅線點樣話，其實唔係淨係影響緊創作嗰個人㗎嘛，而係亦都會影響埋有冇人肯買呢啲書呀、或者管呀、或者派發呢啲書籍㗎嘛。你自己預期會即係點樣影響成個創作嘅行業呢？ 大家會越嚟越保守啦，第一。咁因為圖像同文字有少少唔同嘅。即文字個意思係好清楚、好明顯嘅，即係嗰個口號係咁樣。雖然喺法庭裏面都有得拗，但係咧，即係圖像咧係其實原本係更加闊嘅，即係嗰個解釋啦。咁即係調翻轉就係話，如果我要去因為佢咁闊嘅話咧，其實我要去擺一個意思落去咧，其實你可以好容易就擺喺度落去。咁所以你話其實可能圖像咧係可能更加危險，因為係你太容易擺到啲意思落去。咁所以如果即係同行或者其實出版界，其實過去一年都睇到有好多嘅 rule 出現嘅，即係譬如有一啲嘅圖像唔出得啦，或者有一啲嘅覺得好敏感嘅，其實就已經自己設咗限嘅。即係譬如我哋自己畫政治漫畫，其實我自己都已經設咗限嘅，即係有一啲以前畫開有啲嘅照像啊，或者一啲嘅就算係講緊國旗啊咁。而家都唔敢畫嘅，係啊，咁即係依幾樣就會小心啲咯。 不過你自己都已經關閉咗你個即係社交媒體嗰個專業嚟噶咯。咁嚟緊咧，嚟緊喺創作上面，除咗係編輯同你把關，你仲會點樣做咧？ 其實就會更加小心嘅，因為點講咧，即係。我自己的作品本身嗰個風格都是比較即係隱晦少少嘅，咁所以但係好多時候都係睇嗰個社會環境嘅，有陣時如果個怨氣好大嘅，或者你有好多比較激烈啲嘅諗法咧，你畫嘅嘢咧就會比較尖鋭啲或者係明顯啲。咁所以而家我估大部分嘅同行，我或者我自己咧，其實都會可能會行翻一個比較隱晦啲嘅路線去讲自己想讲嘅嘢咯。 好，明白，多谢晒你，黄兆达，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黄兆达咧系一位漫画家嚟嘅，七点钟新闻再倾。 晚上七点，台风烟花集结喺台北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嘅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法卡集结喺河内之东南约130公里。预料向南缓慢移动，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渐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沿住东九龙走廊啦，就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之内。咁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之内。 另外在旺角洗衣街和亚街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在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的慢线和洗衣街的慢线都是封闭了，就是洗衣街和亚街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和洗衣街的慢线两边的慢线都是封闭了。另外较早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坏车拖走了，不过车龙仲是很长的，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近理工大学那边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启瑞的管内，加士居道过海近住伊利沙伯医院那段应该是渡船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近住伊利沙伯医院那段龙尾就排到去近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架，排到去观塘码头，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排到去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和去荃湾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是排到去观塘码头的。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那段多车繁忙，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开。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在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庙街挤塞，龙尾排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交通繁忙，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俊， 是林禮勤， 我是徐嘉龙， 我是江卓妍。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四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七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七点半奥运动静730。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收到了，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安楚西，伤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黎淑仪，伤到十二岁和九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刚才咧我哋就揾嚟一位嘅创作者，一位漫画家咧讲过啦，就系寻日嘅一宗警方拘捕嘅案件啦，对于佢哋嘅创作上面、心理上面会唔会有啲嘅影响啦？咁啊，电话旁边有听众嘅一啲嘅睇法，林子欣有梁小姐喺度啊，梁小姐你好， 系你好， 你好系， 其实有。從昨日開始咧，我都冇，從來都冇嚟維爾有一本咁嘅繪本，三個繪本。咁我昨日已經即刻上網睇翻，睇下呢個繪本究竟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啦。我睇完之後，我感覺係呢、這個繪本係俾四至到七歲嘅小朋友。 嗯。 嗱，啱啱咧，你有位客席主持，你哋都講咗話關於講個 Empress 博物館啦，話艾薇薇嗰啲相要審查啦，或者係蘋果日報嘅編輯俾人哋去拘捕啊。嗱，呢樣嘢咧，我都覺得係有保留嘅。因為其實所有嘢係俾大人睇嘅，大人係會諗佢哋做緊嘅嘢啱唔啱？艾薇薇幅畫，你哋覺得有啲咩感想？或者《蘋果日報》寫嘅編輯，佢哋嘅方心方向，你哋可能有啲每一個人有唔同嘅感想。但係你留意翻呢個繪本係俾一批四至到七歲嘅小朋友去睇嘅，佢個內容咧係講緊一隻羊仔同埋一個灰狼，其實一開始已經定奪咗正同埋邪嗰樣嘢喺度。咁所以呢個繪本，我覺得絕對唔應該。 嗯，好啊，不过我谂嘢都咁讲啦，就係、是、法庭呢亦都会係审理呢个案件嘅，咁、啊、我哋都留意住呢呢、这个案件嘅一啲嘅进展啦，咁、啊、我哋讲返即係其他嘅一啲嘅睇法啦。有啊，陈先生喺度啊，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係你好啊。 我想讲呢，而家香港真係好恐怖。即係你用感觉用隐喻都可以定到人取。系咪每个人嘅感觉都唔同噶嘛？系咪先？你唔可以话羊啊代表香港嘅市民，咩狼咧就代表中国嗰啲人或者警察，系咪先？ 嗱、不如咁啊，陈先生，唔好意思啊，因为即系关于呢宗个案件咧，进入咗一个法庭嘅程序，我哋唔好去讲佢嗰个内容啦。我哋其实主要系讲紧就系今次事件对于啲创作空间会唔会有影响嘅啫。我哋唔好再讨论内容啦， 系 嘛？ 唔好讨内容啊，啱啱。咁我要咁啊讲咧，即系你唔可以用感觉去判人哋罪，每个人嘅感觉都唔同噶嘛，系咪先？如果咁样以后都系，哇！警察凭感觉，法官凭感觉。隱喻就可以判到人罪啦，咁啊好恐怖、好危險噶。同埋嗰個漫畫係只係講緊羊同埋狼啫嘛，係咪先？細路仔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做漫畫咁睇，但佢大個。佢大個就會分析嘅啦，做咗成人嗰陣時係咪先？ 嗱，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不過唔好意思，我哋真係咧唔去討論嗰個案件嘅內容啦嚇。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揾嚟另外嘅一位嘉賓啊，就係、是、一位小學校長啊，孔慧成嘅，孔慧成校長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 你好，你好。 我想请问咧，就住今次嘅事件咧，你哋作为校方咧，会唔会都去检视一下你哋学校图书馆嘅藏书啊？ 学校图书馆嘅藏书就唔会因为净系呢件事先去检视嘅，即系话喺我哋一路去购置图书嘅时候，即系我哋嘅老师啦，咁或者学校啦，咁都系会有一套即系大家嘅。即係常識啊，或者話你嗰、那個我哋嘅專業嘅判斷啊，或者話我哋一路受呢個師資訓練所學到嘅嘢啊，咁樣即係學到嘅理論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會應用喺翻我哋點樣去揀書，即係呢一個角度裏邊咯，即係話唔會因為今次嘅事咁，我就會走去好緊張，我係抄一輪我啲書究竟有冇問題。因為我好相信我啲書從由始至終都唔會有問題。 我哋睇翻咧，其實教育局咧都有出過一個指引，即係就強調學校提供俾學生嘅閱讀材料就唔應該涉及任何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啦。咁校方亦都需要適時咧去審視各項。學與教的材料包括圖書，如果發現內容有過時或者有機會涉及國安法的罪行，就應該要移除並且重新選材的。那我就想問一下，你的學校其實有沒有一些內部守則或者程序去配合這個指引呢？因為有時候負責的老師他都未必有那麼多的時間或者那麼多的能力去判斷那本書適不適合的。 我想買一本書不會有一個老師去決定的。 嗯。 是啦，那就是你起碼有一組人。有一班人，例如你就算圖書館主任，咁佢唔會自己個決定係買啲書嘅，咁佢都要同中文科啊、英文科啊、數學科，即係唔同 科目嘅老師咁去傾啦，係嘛？去睇啦。咁同埋仲有啲機制嘅，譬如話我哋都會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去揀書啦。咁呢個都有啲咁嘅制度喺裏面嘅。啊，咁我諗大家嘅擔心我會明白。咁但係一間正常嘅學校或者一個正常嘅老師啊，咁佢係唔會係即係作出一啲選擇係會危害即係國家安全又好，危害學校嘅安全或者危害小朋友嘅思想啊。咁呢啲我諗係一個老師嘅專業，對大家應該要信任啊。咁你話哦啊，係咪要不時咁樣揾人檢查啊？咁樣咁我諗要睇翻一啲實際嘅情況啦，譬如話你有理由相信我哋有啲同事可能即係佢個政治取向或者話佢自己嘅意識形態可能會做一啲即係有違老師嘅一個專業嘅操守嘅咁樣，咁可能你大家可能會緊張啲咁樣，但係一般我哋見到我哋嘅同事都係唔會咁樣嘅時候，咁就算你每次入書，基本上你都係會考慮好多因素嘅，譬如話嗰本書嘅內容啦，係嘛？即係你嗰個係咪配合翻課程啦？係咪啱翻小朋友嗰個認知發展啦？係唔係即係個出版社係啲咩嘅出版社？出版社嘅背景啦，作者係啲咩嘅作者啦？咁樣咁呢啲我哋都會考慮嘅，即係你唔會冒冒然咁樣就去用一啲你不知名嘅作者，或者你明知道佢有啲政治背景、政治取向嘅出版社咁樣，呢啲其實係應該一路喺學界都唔會存在嘅。 不過孔華長都想請教咧，譬如你講啲作者啦，佢背後嘅政治取向啦，咁但係可能唔同作者佢有唔同嘅政治取向，但係佢其實嗰本書咧可以係完全係純粹係譬如佢對於一啲嘅政策嘅評論啦等等啊咁樣嘅喎，即係如果你頭先話， 所以我咪話你全部一齊諗嘅，即係你唔係淨係睇咗樣，譬如話， 即係唔會淨係睇個名咁樣係咪？ 冇錯，譬如今次呢個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咁樣，佢哋出咗一套書，咁你會諗，咁佢點解會出套書嘅咧？咁言語治療師係做言語治療嘅工作啦，係嘛？佢唔係做一啲即係兒童繪本，或者咁佢想做啲咩嘢嘅咧？咁究竟咁呢班人究竟佢想點嘅咧？佢有咩？佢有本身有啲咩？咁呢啲你係會睇噶嘛？咁如果你有一個正正常常嘅出版社，一班即係一啲繪本嘅作家，我哋會認識噶嘛？係嘛？即係我哋認識有啲世界各地中港。兩地或者全世界嘅繪本嘅作家，我哋都會認即係知噶嘛。你去佢有咩著作，咁我哋唔會冒冒然一個言語治療師，咁佢出一本繪本，我哋就唔睇都唔睇就走去買啦。咁唔會嘅，係嘛？即係亦都會有個諗法，點解佢哋會出嘅咧？咁樣，但呢啲佢會特別會留意嘅咯。 系嗱，另外我都想问咧，就系、是、有一啲做学校图书馆工作嘅人士，佢就话喂，不如最好咧，俾一份叫做禁书嘅清单咁样，咁有呢份禁书清单，咁大家去入书嘅时候咧，咪会更加清晰咯，即系唔会踩咗条红线咯。你自己又点睇呢啲嘅睇法咧？ 如果咁样，即系你唔相信自己嘅专业咧，咁我觉得好可惜啦，系嘛，即系。當然你話作為政府，咁政府話佢哋有啲嘅禁書要我哋注意，這個冇問題嘅，因為呢個係政府行為㗎嘛，因為作為一個政府，佢有需要做呢樣嘢。咁但係作為一個圖書館主任，作為一個老師，佢無需要要求政府要做呢樣嘢㗎喎，係咪？因為我哋個角色其實我哋一個老師嘛，一個老師係受過專業訓練嘅即係我講得就係再專業啲兒童嘅認知發展嘅，譬如皮亞傑嘅理論Kober 嘅理論。呢啲我哋全部讀過曬噶嘛，即係話我哋一個零至七歲至十二歲七歲至十一歲，即係唔同嘅小朋友喺唔同嘅階段，佢嘅認知發展係點樣？我哋要俾啲乜嘢佢，先至係配合到佢嗰個認知發展嘅需要，或者佢嗰個認知發展佢嗰個狀況呢啲係我哋嘅專業判斷嚟噶嘛，即係我哋係用呢啲嘢去睇翻我哋呢啲小朋友係啱適合，咁仲有課程綱要咧。仲有嗰、那個我哋嗰、那個即係課程指引咧，咁呢啲其實已經足夠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判斷咁仲有好多教育局嘅指引咁樣。咁至於你話係咪禁書，我覺得唔係由我哋，即係我哋唔需要要求政府有嗰啲咁嘅禁書咁，政府覺得有需要自然就會俾我哋。 你覺得即係唔需要即係政府出一個禁書嘅書單咩？ 唔係，政府有責任去出呢個禁書，但係我哋冇一個需要要求政府俾個禁書名單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很被动了。是吧？就是说 嗰本書政府未講係禁書，我都覺得唔應該擺我校圖書館，係咪咁先？係嘛？即係你唔會話我照擺啊，我唔理啊，我覺得嗰本書有問題，不過我照擺，因為你政府都未話係禁書，你法庭都未判，我覺得唔係咁樣啊。我哋做教育嘅工作唔係咁樣噶啦， 即係自己要有個判斷啦，係。 系啊，唔系等法庭判，唔系等政府啊，咁咪好迟咯。咁政府而家迟咁啊，本书毒害紧我哋小朋友，咁政府发现唔到咁样，但我发现到。 嗯，咁你即系其实觉得即系最前线嘅把关就一定系即系个老师嘅专业知识啦。咁 学校加埋学校啦， 加埋老师嗰个专业知识啦。系。咁、但系如果喺校长你的角度嚟睇咧，其实即系教育局系咪仲需要为学校提供更加？多或者具體的指引咧，即係喺嗰個處理問題上。 我再講咧，即係我唔會要求教育局出咁多指引俾我嘅。 嗯， 啊，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咁我嘅專業何在咧？ 嗯， 啊，即係話我求其揾個人可以做校長啦，求其揾個人可以做老師啦。 嗯， 係嘛？因為我有教育局嘅指引啊嘛，我跟教育局指引，我唔需要自己判斷。唔係事實，唔係咁樣啊嘛。事實我哋每個老師佢有把關嘅能力，佢有判斷嘅能力，佢有專業嘅能力。咁呢個先係一個美好嘅社會啊嘛，係咪？如果個社會係淨係靠政府部門去牽住我帶住我哋走嘅話，我哋個個都可以翹埋雙手就等政府指示。咁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公民社會。 嗯，明白清晰。我多謝曬你啊，孔慧成校長，唔該曬， 拜 拜嚇， 拜 拜。孔慧成校長咧係一位小學校長嘅，其實頭先孔校長咧佢好強調啊，教育。人士本身咧都係一個專業嚟噶嘛，佢哋咧自己會去行使自己嘅一啲嘅專業判斷咯嚇。 嗯，不過我認為咧，即係你講話，譬如一啲道德倫理問題咧，即係可能就會容易啲劃嘅嗰條線。咁但係如果你講到係一啲國家安全嘅嘢咧，我就覺得即係同一啲叫政治判斷。可能會關係會大啲，又或者同一個政治立場會有關係，咁所以即係學校可以點樣做把關呢？即係我都覺得係一個挑戰嚟嘅，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 係嚇，咁不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同大家另外再傾傾咧另一個議題，就係、是、關於土地共享計先導計劃啊，終於咧就有發展商去申請咯噃。 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点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同埋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嘅人权。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提出告别劏房愿景，而另一边厢立法会近日都审议紧劏房租务管制的法案。房屋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下一步应该循什么方向去解决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成大学者亦都是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成员叶毅明教授分析一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每日的疫苗接种比例都是持续地上升，情况能够持续真的可以在九月底达至 70% 的比率。 政府计划九月底前关闭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近日有接种中心预约爆满，政府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呢？要九月底前七成人打晒针这个目标又有没有信心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来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政府呢其实就在2018年啦提出一个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嘅。咁但係呢直到今年即係2021年啦先至呢啱啱有第一宗嘅申请。咁因为个计划呢都係去年五月起呢就接受申请。咁即係话呢经过成一年啦就终于呢有第一宗嘅申请呢係出咗嚟啦。咁呢宗申请呢就係、是、由南丰发展提交嘅。佢哋就建议呢喺大埔丁角路两幅用地呢合共兴建咧六栋嘅楼宇，咁啊总楼面面积咧大约系91万4600 91万几啦嘅方尺啦，咁系可以提供到咧1642个咧公私营嘅住宅单位嘅。咁其中咧公营房屋咧或者系首置上车盘咧嘅单位咧就占成1149个，即系大概70%嘅。嗱，咁其实佢嗰个地点咧系喺边度咧？佢嗰个地点咧，如果你睇翻香港嗰个嘅地图咧，佢就应该系喺有一条路嘅叫做系大埔丁角嗰度咧，叫做芦花路嘅地点嘅。咁佢其实附近咧就仲有另外嘅一啲嘅单位喺度啦。咁啱啱咧就系喺路嘅两边嗰度。咁其中咧一个地盘咧就会系建造公营房屋或者首置上车盘，而另外一个地盘咧就系爱嚟发展成为私人住宅噶噃。咁不过都留意啊，而家咧嗰一块嘅土地咧喺大江上面又属于绿化地带同埋道路用途噶。 系啊，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成个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咧，咁佢即系原意当然系即系早日释放系一啲所谓叫指定生态敏感地带以外，同埋唔系坐落喺政府发展研究范围嘅私人土地咧嘅发展潜力啦，咁去增加一个叫短中期嘅供应啦，同埋私营房屋嘅供应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实喺嗰个申请嘅面积上限啦，同埋申请资格啦，同埋嗰个地域上面咧都有啲嘅限制嘅。譬如喺地域上面咧，即系政府规划紧嘅土地啦、郊野公园地带啦、6个生态敏感地带啦、12个优先加强保育地点咧，共4类嘅土地咧就唔符合呢个申请嘅资格嘅。咁啊，今日咧亦都有一啲环保团体咧出嚟表达佢嘅意见嘅，就系长春社啦，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咧就话，政府咧最初公布咧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咧，其中一个准则咧就系生态敏感地点系就不符合资格噶嘛，就包括头先所讲啦，即系郊野公园等等。咁啊，同样咧具保育功能嘅绿化地带咧就冇被纳入嗰个限制范围嗰度嘅。咁而家咧首宗亲城咧就系向绿化地带开刀啦，佢认为吓，即系担心咧就开坏咗先例，就惊咧陆续咧会有类似嘅申请闯关。 咁究竟咧一啲一向关注土地政策嘅团体会点睇咧？电话号码1872311，不如咧你又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啊！因为实际上，大埔咧丁角路咧附近一带咧，其实近排都有几宗嘅发展啊，亦都有好几宗咧都系涉及到一啲绿化嘅地带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本土研究社成员黄少雄啊，黄少雄你好。 系你好， 大家好。初步点睇？今次呢个申请，你哋有啲咩关注点啊？ 系呢个咧就系、是、土地共享计划咧，即系讲咗好几年，就第一宗嘅申请。咁其实喺呢单申请之前咧，关于呢个嘅土地共享计划会唔会即系话俾人指控系一啲即系所谓官商勾结嘅，即系嫌疑嘅一啲嘅 project 咧？咁其实系政府都一直唔系好多资料公布，其实呢个嘅查系点样进行？咁所以咧，依一個係第一個即係有個詳細啲嘅資料咧，俾到我哋睇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依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咧，就開咗個即係都唔係咁好嘅頭啊。即係作為第一個嘅申請，因為咧，如果係睇翻在依一單申請一啲嘅資料咧，我哋市民咧就當初以為咧，土地共享計劃咧係發展商共享佢嘅土地啊，即係就攞翻少少啲高地咧俾出嚟，就起翻公營房啦。點知咧，今次如果仔細睇翻嗰啲嘅資料咧，你會發現佢今次申請個地盤咧有成30000几尺嘅，差唔多30000几平方米，31900几平方米嘅。 嗯， 當中咧原來咧有40%咧係政府土地嚟嘅。 嗯， 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佢而家話會做土地共享嘅土地入面咧，其實有40%係政府地嚟㗎。即係以前啲人就以為，即係市民就以為，哦，全部都係發展商自己地攞出嚟。但其實而家倒轉頭咧，原來係立埋政府地嚟一齊去做，而當中有相當部分咧係一私人發展嚟嘅。咁所以就變咗以前咧，就大家以為係發展商共享佢個土地，而家變咗咧發展商共享官地就落納埋一齊發展咯。咁當然佢有一相當即係其實都有剛才主持都有提到一啲數據咧，就係有超過一半到嘅即係發展嘅樓面面積同埋單位，其實都會 係落入咗一個叫做 公營房屋或者首次上車換貸嘅七成啦， 嚇、嗯。係啦，咁呢樣嘢咧都有少少要小心閱讀嘅，因為咧、 不如咁啊，黃少華，唔好意思，喺進一步即係再深入講嘅時候咧、我哋要聽一節七點半新聞啦。七點半新聞翻嚟，再請你同我哋補充翻呢個睇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受疫情影响，延后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开幕礼在香港时间晚上七点在东京国立竞技场进行。开幕礼不开放给公众参与，预计只会有950名嘉宾出席，日本国内人士大约占150人。据日本传媒报道，出席嘉宾包括奥运会和残奥会名誉总裁的日王德仁、首相菅义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外宾就有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和2024年巴黎奥运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等。由于运动员之间要保持两米距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进场仪式会较原定长约30分钟。香港代表团说，今晚会有约10名运动员以及6名工作人员参与，包括持旗手剑击代表张家朗和羽毛球运动员谢影雪。政府在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奥运直播区，给市民观赏奥运盛事，并设有展板展示以香港运动员参与奥运为主题的资讯。康文署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启动礼，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说，直播区听日起到8月8日期间，每日上午8点到晚上11点播放奥运赛事和精华片段，希望市民一起感受奥运气氛，为香港运动员打气。本港有46名的运动员拿到东京奥运会38个项目的参赛资格，涵盖14项运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前年9月大埔港铁大埔墟站多人涉嫌破坏车站闸机被捕，其中11人去年被控非法集结罪，他们全部早前否认控罪，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说，案件核心问题是各被告是否有参与其中，但没有人目击到他们何时何地到达现场或者有什么行动，法庭只能够依靠翻看闭路电视，将片中人和各被告被捕后的衣饰和外貌对比，但画面质素未能够清楚看到外貌，加上颜色失真甚至起格，各个被告的衣饰亦并非独一无二，无法肯定片中人就是各被告。另外，各被告是在警方到场后半小时至到两小时之间被捕，当时距离大埔墟站封站已经有一段时间，虽然他们身处现场有可疑，但没有人对他们为何出现作出解释，而且未能够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实众被告就是片中人，因此裁定所有人罪名不成立。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日到西藏考察，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习近平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非昔比，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他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边境地区建设。习近平在西藏期间了解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到林芝市城市规划馆考察城市发展规划，昨日到林芝火车站了解川藏铁路总体规划和拉萨至林芝段建设营运等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渐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3度， 最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咧，较早前近洗衣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繁忙。咁而家洗衣街同埋亚街老街咧，分别都系慢线封闭嘅。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而家洗衣街去豉油街方向嘅车龙排到上太子道西，咁而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大角咀嘅交通大繁忙，近洗衣街一段嘅龙尾去到近公主道桥面。咁就系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交界有意外，一带挤塞。至于较早前在七潭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在芜湖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现在尖沙咀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咁弥敦道落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金巴利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榄口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码头围道和比利加交界因为有水雾急收，现在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的中线，以及是比利加去七咸道北方向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日本接种疫苗的起步是非常之慢的，东京错过了接种的黄金时期，注定了整个东京奥运都要在紧急时态宣言的情况下进行，运动员不可以外出，连去东京市外吃饭购物都不可以，看来这个隔离式的奥运要写上历史碑了。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刚才7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在谈论了。政府是接获首个的发展商是关于土地共享先导计划的申请的。那个的位置就是位于大埔的路辉路及丁角路，占地大概是 3.2 公顷，涵盖了两个私人地段和它隔离的政府土地的。那也都是涉及到绿化地带，所以都引起了环保界的关注的。刚才呢我们在7点半新闻之前就跟本土研究社的成员黄少雄谈论的。黄少雄请回来出来，你好。 大家好。 刚才就讲你关注到那两幅的土地申请里面其实都有官地的成分，你又觉得有一点稳笨是吗？ 你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当初就是以为发展商就共享佢土地嘛，咁然後換來一啲嘅公營房屋嘛，而家原來咧 是發展商共享佢共享咗啲官地先，然後先至可能攞少少個供應房屋出嚟。咁或者有人可能講有人可能會辯駁就話咧，哦，咁你有啲官地喺度啊嘛，咁我咪提供翻啲供應房屋出嚟咧，供應房屋出嚟，咁咪打翻個和咯。但係如果咧睇嗰個仔細啲個文件咧，其實嗰個供應房屋咧提供嗰個嘅即係嗰個名咧叫做供應房屋赤首字， 係可以係首字盤嚟嘅，係。 是啦，可以是首置盤，亦都可以是供应房屋。咁政府呢就冇讲得好清楚究竟几多是首置几多是供应房屋嘅。咁、啊、到今日都唔肯讲。咁你打到即係可能讲公屋就以为是公营租住房屋，即係嗰啲即係公屋排队嗰啲就係好平租嗰啲呢。咁公屋呢就其实未必係嗰啲嘅。有机会呢係一啲发展商起嘅首次置业嘅即係楼盘呢，你可以視之為私樓，即係同私樓差唔多嘅。咁因為佢個定價咧，係甚至乎會係比居屋更加高嘅。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提供到一個嘅即係即係可負擔房屋咧？咁依樣可以即係值得商榷嘅。咁政府亦都可以講話，我未公布資料啫。咁但係就即係有幾多係即係首置樓咧？可能會少咧咁樣。但係如果你睇一睇啲發展參數咧，我哋都可以略知一二將來嗰啲樓咧，係即係究竟係首置啊，定係公屋嘅？咁如果睇翻份文件咧，位於呢個嘅路輝路同埋丁角路之間嗰個地盤 A 啊，即係叫 site A 啦。咁其實會有五棟嘅，即係所謂嘅即係公營房屋或者首置樓嘅。 係。 咁嗰五棟咧有幾高咧？咁就睇翻個發展參數咧，就係、是、連埋地庫咧17層。嗱，17層係啲咩概念咧？嗱。而家政府咧起一啲嘅公營租住房啊，即係而家最需要香港人最需要嘅公營租住房，通常咧都係高密度嘅， 係 即係咩意思咧？ 卅幾層啊， 係啊，地積比去到6啊，卅幾層甚至40層咁樣嘅，係啦。咁我哋即係本人有社都多翻咧，即係都要求政府咧，就唔該你認真真真係揾土地嘅話咧，就唔好搞啲乜鬼土地共享啦。不如去新界嗰啲中地收翻佢啦。咁佢哋每咧都會講話，其中一個嘅即係話不可行嘅方法就係話，而家新界嗰度咧做唔到高密度嘅公營房屋發展啊。咁換句話說，其實而家政府嗰個嘅思維咧係覺得我起公屋咧就一定要30幾層嘅，如果唔係咧就唔 efficient， 成件事就冇效率嘅。咁如果睇翻而家路輝路呢、這個，佢得17層。咁佢係啲咩嘢嘅類型嘅所謂公營房屋咧？我覺得好有機會首置樓嘅。咁呢個都有待政府去即係澄清一下啦。另外就係關於即係嗰個地段問題，因為如果大家打開地圖見到路輝路同埋呢個丁角路咧，其實附近都係一啲即係中密度至低密度嘅一啲嘅私人住宅，甚至乎係一啲即係原居民村落嘅。咁所以就政府會唔會咁輕易將佢變成即係好似當初政府推銷公土地共享嗰時候，因為會有好多公屋㗎，即係可能未必一件事，我覺得可能已經有啲走數嘅可能性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公眾係即係值得去密切去注視一下嘅。 嗱，呢個項目咧，頭先提到即係有40%都係官地啦。咁今朝咧我就聽到本研社陳建清咧，佢就有講就話，與其即係利用土地共享計劃，咁倒不如即係政府用收回土地條例啦，去發展公屋更加好啦。可唔可以解釋下即係點解收回土地條例其實係一個更加好嘅選項啦？同埋另一樣咧，就係過去本研社咧，其實都有批評過咧，即係政府去進行一啲規劃或者發展咧，係用太多嘅時間嘅。咁如果而家咧，即係有發展商去申請呢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咧，其實比起其他方法，例如改劃土地用途，即係係咪能夠更有效或者更快去處理嗰個房屋問題，還是係會製造緊即係更加多嘅爭議咧？你覺得？ 嗱，依個土地共享計劃咧，其實喺2018年首先即係提出個概念嘅，2019年咧嗰陣時先至有少少嘅細節。即係提出嚟，2020年5月開始接受申請，而家過咗成1年零2個月，先至接咗第一單申請。咁我哋已經從2018年起唔好叫浪費啊，我哋用咗2019、2021，差唔多四年嘅時間，先至有第一單嘅申請未處理嘅。咁如果你講話香港個房屋問題咁嚴峻嘅話，其實點解唔用直接 收地嘅方式，即係如果你真係提供公營房屋、公營租住房屋或者居屋，係啦，咁可以直接使用呢個嘅收回土地條例咧去收地。咁你只需要罕見咧，其實你隔多一兩個月咧，政府個得地就係政府噶啦嚇。咁所以如果牽涉嘅咗一啲嘅公權力嘅運用嘅話咧，其實成件事可以好快。土地共享是什麼概念呢？其實就同政就係就同攞住手持土地嘅地產商喺度傾咯，傾條件。咁傾條件咧，一定會牽涉咗好長時間。咁大家都見到啦，2000年開始接受申請，而家先有第一單。咁之後再仲牽涉咗好多可能換地啊個過程啊，仲要即係呢個過程會好漫長嘅，因為當中個地權咧，正話都有講啦，有啲政府土地，有啲私人土地，佢嗰個地盤嘅嗰個嘅設計，亦都未必係從即係地權嗰度咧就咁可以解開嚟嘅，所以牽涉到換地嘅，換地咧亦都會去傾談一啲條件啦，另外就要補地價， 係， 咁亦都經過好多法律程序，咁所以咧就好漫長嘅，你收地咧只需要罕見咧，就已經將個業權復歸政府。所以如果你從一個嘅即係時間線去睇咧，收地係一個更加快可以提高到公營房屋嘅即係方法咯。咁而家我哋從第一單申請裏邊度，用咗成都3-4年嘅時間先有第一單申請，而你攞到嘅所謂公營房屋，未必係你想象之中個公營房屋，好可能咧係一啲係普羅市民都未必。負擔得到嘅首置樓，因為首置樓嘅定價咧係必然高過居屋嘅，可能平過私樓，但其實唔知平幾多嘅啫。係啦，咁所以係咪真係解決到房屋問題咧？如果你真係話去解決房屋問題，而家最急切係一啲嘅公屋啊嘛，咁光手正腳用收回土地條例，其實會快好多啦。 係， 除咗頭先講嗰個即係成個土地嘅審批成個程序問題之外咧，咁因為今次成個爭議都同嗰、那個綠化帶有關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咧，其實而家政府即係你又比較熟啦，就係、佢發展個綠化帶嘅時候咧，有冇一個所謂叫先後嘅次序咧？同埋即係城規會會去審批呢一啲嘅即係發展綠化帶項目嘅時候咧，你哋認為係咪可以足夠做到嗰個把關嘅工作？ 其實綠化帶咧本身個概念咧係英國嗰邊移植過嚟嘅，咁就係喺英國嗰邊本身嗰個嘅概念咧就係限制個都市擴展，令到我個整個城市都會留有一啲 green belt， 即英文叫 green belt 啦，就個綠化帶咁樣包住城市，咁整體生活環境好啲嘅。咁但係通過概念去咗香港嘅實際實踐度咧，其實就会走咗样嘅吓，即系佢冇咗一个即系控制城市扩张嗰个嘅一个功能咯。咁导致到我哋咧就不断将个城市个扩展去咗即系绿色嘅地方度，咁就斩树。咁亦都会有一啲嘅环保团体会好关心呢样，因为我哋其实有好多已破坏土地噶嘛，中地中土系其中一个好好嘅选择。咁所以嚟講話先後次序咧，其實一直以嚟民間都係提倡緊係先中後綠噶嘛。你用曬你啲中地，解決埋嗰度嗰啲中地作業製造個環境問題，你先好諗呢啲綠化帶嘛。嗱，綠化帶係咪原則上唔可以發展咧？就是、法律上都冇辦法咁講嘅嚇。咁、但係從一個城市規劃或者整體生活質素，即係一個理性去諗咧，其實係應該要先用咗一啲嘅即係中地，大大塊塊嘅中地咧，喺元朗啊、白鄉啊、錦田啊、即係屯門啊，各市都有嚇。所以，與其話去挑起一啲嘅爭議，咁點解唔用先用已破壞中地咧？其實以往嘅一啲民調已經顯示到70-80%嘅市民係極力支持發展中地。系啊，所以睇唔出点解政府唔去采用呢个策略。 好多谢晒你，黄少雄倾到呢一度咧，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嘅。不过林子欣，如果我哋即系回顾翻咧近期嘅新闻咧，其实政府佢哋对于绿化带嘅改划咧，都可以话都做咗唔少啦。咁同埋亦都有唔少嘅发展商咧，佢哋系会申请将一啲嘅绿化地咧就改划成为房屋用途嘅。譬如较早之前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喺黄鱼滩都系大埔嘅，咁就申请作为一个过渡性房屋，亦都系获批。 咗嘅。咁另外一个都系比较大众所关注嘅就系动子啦，亦都有一个绿化带嘅改划嘅申请啦。咁所以如果涉及到即系绿化带嘅土地嘅时候，咁究竟大家又点睇咧？绿化地系咪应该要去改划作为房屋嘅用途咧？尤其是当政府而家真系都好强调，或者社会成日都好强调揾地艰难嘅时候，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翻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 吓、啊，你系专业人士？系啊，即系我系读会计嘅，银行我做核数嘅。 佢入行18年， 有冇搞错？我谂住入嚟系做古天乐啊、周星驰啊、刘德华咁样噶嘛。儿童组， 佢系暖巴厨神黎诺二。 公司而家好笑啦，限厨令啊嘛，唔俾煮嘢食啊嘛。 系啊， 咁啲人话你失业咯，咁话我做咩要失业啊？你厨师嚟噶嘛？我几时系厨师啊？我因为疫情我先煮下嘢食噶咋。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哇哇哇！你咁赶去边啊？ 赶住去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咩票咁巴闭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吓、啊，呢个系网上投票嚟噶、啊。 我知道，但系投下票，电话冇电，赶住去插电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5、36季节目评审， 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能造就下一个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日期8月。一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志恩到底咧，发展商佢哋会点睇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咧？点解系由旧年5月6号接受申请，到而家隔咗成年几先至会有第一宗嘅申请出现咧？其实大家观望紧啲乜嘢嘢咧？啊，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你一位发展商同我哋倾倾啊，就系华茂集团嘅行政总裁蔡宏兴啊，蔡宏兴你好， 你好， 系大家好 吓。啊，先讲一讲啦，你哋发展商地产界啊，其实点睇而家个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嘅咧，隔咗成年几先至有第一宗嘅申请，系唔系？其实你哋都观望好多嘅因素咧。 我谂我哋即系发展商帮香港政府同埋香港市民都系一样，希望可以系揾到适合嘅土地发展，即系房屋啦，等到即系嗰个房屋供应系可以加大嘅。咁我谂呢个系冇矛盾喺度。咁自然喺呢段时间事关。都大家聽到啦，係一個先導計劃，自然喺考慮究竟乜嘢係可以適合去參與呢個計劃咧，其實都係要大家摸索啦。咁我諗好高興睇到而家有一啲項目係攞出嚟，係可以希望係做一個參與啦。咁我諗嚟緊希望即係個。指引越嚟越清晰，越嚟越明確，知道究竟有啲咩嘢係可以係喺呢個先導計劃嗰度，咁就可以多啲不同嘅發展商都可以參與嘅。 嗯，如果我哋睇翻嗰個申請書嘅要求咧，其實都好多前期工作要做嘅，譬如你即係需要去做一個專業嘅技術評估嘅報告啦。嗱，如果項目可能對環境啊、供水啊、交通啊、排污啊、即係景觀啊等等影響，即係其實顧問報告都需要好貴嘅價錢嘅。咁呢個會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對於個發展商話去申請呢啲項目嘅時候嘅吸引力，同埋因為都需時嘅，其實做嗰個顧問報告。 我諗呢個係會嘅，同埋即係嗰個計劃，譬如73嗰度咧，就好似未必有足夠嘅彈性咧。事關喺唔同嘅地區，即係喺附近個基建嘅配套設施啊，可能大家都唔同，咁因此可能喺嗰、那個即係公司嗰個比例咧，其實應該隨著嗰、那個。地皮嘅發展規模啊，嗰、那個基建喺附近嘅即係連駁性啊，都係應該可能要需要有啲彈性啊。 有啲彈性嘅意思，即係點解咧？ 即係可能唔係73、64、82好睇，即係成個計劃參與嘅，即係我諗個基建項目嘅投資同埋嗰個附近嗰、那個，你可以話。市場的定位是不是可以在成本那裡是有足夠的一個你說補償啦、啊 你刚才就讲话呢，即是可能大家都要多啲嘅摸索啦，同埋要个指引呢清晰啲啦，即是叫做话要发展商要等大家有多啲摸索 嘅情況咧，係咪講緊即係都想知道到底係譬如邊啲嘅條件先至會係有機會咧獲得政府接納？譬如就係、是可能而家發展商咧手頭唔少嘅土地咧，會有機會係位於綠化帶嘅，又或者係農地嘅咁樣。咁其實你哋係咪都喺度觀望緊？咦，咁究竟綠化帶又可唔可以即係闖關成功咧？嚇、啊，農地嗰啲又點樣去用途咧？咁然之後先至再去睇睇試一試水温，然之後先再睇係咪申請咧？其實係咪考慮依啲嘅因素咧？ 我諗係嘅，自然咧，即、就、係、是、我哋公司就冇即係土地儲備，即係咁其實就參與依個土地共享計劃嘅，即、就、係、是、你可以話前頭嘅準備功夫，應該我哋就冇咩依啲經驗嘅。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發展商嚟講，自然就係事關。參與呢個土地共享計劃嘅先導計劃啦，頭先都提到，其實有前頭功夫咧嘅使費都係大嘅。咁如果嗰、那個指引大家都摸索緊，未必係好清楚乜嘢係可以即係獲得係批准定係唔得嘅話，譬如好似二間有一幅就係話，即係分開兩幅地嚟申請嘅，咁係咪可以咧？咁呢個又係即係一啲。較為唔明朗嘅因素啦，咁希望其實但係即係開始有一個申請嘅進行嘅時間，咁有啲案例嘅話，咁我諗呢個喺市場嘅消息會係更加清楚，咁因此我諗嚟緊嗰個參與度咧係應該係大嘅啦。 咁嗰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其實都係近幾年先至推出嚟啦。咁過往呢，其實即係商界要同政府合作都有第二啲嘅發展方式嘅，譬如公司型合作咁樣。咁即係作為一個發展商嘅角度呢，你哋會認為比起一啲傳統一啲嘅發展模式，而家呢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呢係咪更加有效，即係叫增加中短期嗰個供應同埋私營房屋嘅供應呢？ 即係呢個希望係經過呢個先導計劃喺嗰、那個你話將嗰個土地用途改變，係可以有多啲共識，而係喺嗰個申請時間咧係可以縮短。呢個自然咧就唔係話有任何嘅你話一個捷徑話啊，唔使做環評都可以去做發展啦。咁其實有一啲即係保護公眾利益、環保嘅報告咧，呢啲完全一定梗係要照翻，即係現間嘅。適當嘅規管去做啦，咁但係希望每個部門嚟講都係可以協調得更加好，咁可以喺嗰個審批嘅程序咧係縮短下。 好啊，蔡雲卿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蔡雲卿咧係華茂集團行政總裁，即係佢哋都話即係自己咧冇一個土地儲備啦，就未必會去申請。咁但係作為業界咧，佢哋都觀望住到底今次呢個申請咧嘅情況係點樣嘅。不過林志恩，就算咧而家發展商係提出咗申請啦，我哋睇到咧市場都有啲反應嘅，譬如匯德豐咁樣啦，咁佢哋嘅負責人咧係佢哋嘅匯德豐地產嘅主席梁志堅咧，佢哋都話即係估計咧嗰個申請咧係會陸續出現啦，而佢哋亦都係有兩個項目咧係準備提交申請嘅。咁但係咧，就算佢哋提供申請之後咧，都仲有好多程序要做嘅喎。譬如就係、是首先咧佢又要得到咧嗰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嘅顧問小組嘅支持啦，然之後要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俾一個原則上嘅同意啦，跟住咧先至。進入去法定各項嘅法定程序，譬如就係、是要城規會批准改劃啊，同埋要同地政署係磋商咧補地價等等嘅。咁如果咧有任何一項即係譬如就係話，如果你係磋商補地價失敗嘅時候咧，咁地政署咧係三年之內咧都唔會處理同一地段嘅補地價申請，即係話咁你嗰塊地皮咧，如果你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係失敗咗嘅時候咧，你就三年。之内都冇得去喐住噶咯，如果你要做一个补地价申请嘅时候吓， 系啊，同埋嗰个顾问小组咧，其实佢除咗会考虑一啲规划层面嘅问题之外咧，佢都会睇嗰个成个建议个成本效益啊，去希望用一个独立嘅意见咧去保障翻个公众利益噶。 咁但系譬如即系一啲嘅环保团体，佢哋担心吓、今次嗰个嘅申请咧就系位于绿化带嘅，咁会唔会系成为咗一个叫做即系向绿化带开刀？咁同埋会唔会系令到以后嘅绿化带嘅改划咧都较易获得批准咧？呢、這个 其實環保界都真係睇緊咧，嗰個結果係點樣嘅噃 嚇，同埋睇下個城規會係咪真係有效做到個把關嘅工作啦。 係啦嚇，咁啊，但係亦都咁講嘅。我諗今次成個計劃咧，亦都真係一個測試水温啦。即係譬如睇睇，就算啊係得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給予到原則上嘅支持，原則上嘅同意，係咪就等於以後所有嘅種種程序都係會相當之順利咧？嗱，咁呢個咧，大家就真係要。留意一下咧，成个申请嘅发展啦。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同大家倾到呢度，唔该林志恩，拜拜。 拜拜。